水点泪痕，心更乱，愁思绕千百段，骤变的态度，无心想他说话，收不了。冷雨夜我在你身边，盼望你会知，我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，只坚强地相处。Oh,